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5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已经拉开了序幕。今年4月1号，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广播媒体支持的第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即将在法源寺举办。您有没有准备好原创的诗歌，准备在这次诗会上一展风采呢？北京文艺广播所有主持人真诚地邀请您共赴一次丁香诗会。今天是打开文化之门24周年生日季系列节目的第一期，香飘法源寺丁香送好诗。我们将打开法源寺之门，带您了解法源寺丁香诗会的前世今生。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西城第二图书馆的馆长，也是这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的总策划，他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他。 有人称这里是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乾隆皇帝曾在此服侍，醉古燕京寺由来称闽中。这座屹立了1300多年的古老寺庙，地位尊崇，历史很多人听过。但今天我们给您讲的故事您可能不知道，而这个故事还要从闽中阁前这片茂密的丁香林开始说起。 伴随春的脚步，我阅读你4月的家书，你酝酿了一冬的话语破壳道出，尽是芬芳情愫。 当年我们下乡当知青，在边疆见到你忙碌的身影，后来 在一个美景当中，如果你能听到美好的声音，心灵的流露，确实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说在这个都市的今天嘛，然后就说能够大家有一方净土，然后能够感受到自然的美，感受到语言的美，感受到心灵的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能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有滋有味的。 2002年的4月26号，那一天不是初一，也不是15，不是上香的日子。可是那一天的法源寺，可比任何一个初一十五都要热闹多。来的客人也很特别，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备的是什么呢？一首诗。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赴一个等待了88年的约会，法源寺丁香诗会。而邀约他们的人名字叫做李金龙。 邀约他们的人是谁呢？名字叫李金龙。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西城第二图书馆的馆长，也是这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的总策划李金龙先生。欢迎李老师。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好，选题策划人好，主持人好。 李老师说话多全面呢。李老师话筒再往前推推， 再近一点。 刚才小片里说到了啊，共赴 88年之后的一个丁香诗会。丁香诗会由来已久，但是中间空了88年，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为啥，李老师给讲讲。 因为丁香诗会呢，时间是很久的了，实际上呢是从清代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到了我们组织丁香诗会的时候呢，已经过了80多年。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推到1914年啊，这个王凯运这个人在这里曾经举办过一个100人的丁香诗会。那么到了1924年的时候呢，徐志摩陪同泰戈尔来到这里，也是4月丁香盛开的季节，那么赏丁香，沾谷唱，而且在这里作诗吹箫啊，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佳话。 嗯， 等于您这88年是延续的徐志摩泰戈尔他们的这个后边的88年。 是， 嗯， 因为其中这个88年当中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从民国一直到建国以后，那么过去法源寺呢是没什么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后来呢经过我们查阅史书，我们在这个史书当中就发现了，也在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记载。 嗯，说到这一段文学佳话啊，其实我们上半时段有一道题，就是和1924年94年前那个春天啊，发生在法源寺的一段文学史上的佳话有关系。大家肯定都看过那张照片啊，三个人照的，林徽因、徐志摩还有泰戈尔啊，三个人在春天里，后面是法源寺的丁香啊。其实这张照片拍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就很喜欢，说这是松竹梅岁寒三友。那我们的问题是，小强想问大家啊，这里的梅指的是哪一位啊？这个 A 林徽因， B 徐志摩， C 泰戈尔啊。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呢，我们的奖品提供是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如果您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的文创产品。 其实我刚才哈听到那个李老师讲哈，娓娓道来，我觉得刚咱们小片儿也听到了，大家是赴您的一个约。我想您这么有魅力，把那么多人聚到一起，我觉得应该还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介绍的，这个一个群众文化的工作者，那么从我的自己从开始就喜爱这个群众文化。原来呢我是从事售货员的工作，后来调到了文化馆，那么在文化馆里边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学到了很多知识，那么同时呢也为群众啊所接受啊。因为我在文化馆的时候呢经常搞一些群众文化方面的活动啊，包括呢过去我们排过的小品，做过的表演学习班，同时我们做过的讲座，其中有一个讲座的我们在北京还是很有名气的，叫京味文化漫谈，当时很多京城的大家都在我们这个漫谈里边出现过啊，比如这个邵燕祥、徐成北、李燕啊等等， 都是大家， 都是大家，很多很多。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1924年4月26日啊，那次非常有名的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那次诗会，大家看过那个照片啊？但是有的朋友就问说，哎，徐志摩为什么戴一个那样的帽子呀？啊，那个帽子好像不是我们平时戴的呀，那怎么回事？李老师， 那么徐志摩那个帽子当时是、实际上是我们过去北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大家都戴帽子 哦， 都戴帽子。那个帽子呢，就是像现在我们所说的马虎帽，有点像马虎帽。它拉下来以后，可以把这个脸啊挡上，可以挡风寒。 哦，是这样。那我看过一种说法，是因为泰戈尔印度诗人嘛，当时就赠给徐志摩这样的帽子。林长民他们都戴这样的帽子，就林徽因的父亲啊。其实不是哈， 其实也有可能，因为毕竟这个我也没经历，也没法考据了。 嗯啊。后来您刚才在节目中说哈，在史料中查到了，就是其实法源寺是有这样的文化传承的，是有这样非常雅致的这样的集会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活动继续搞下去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坚持到现在已经有第十七届了。 对，今年是第十七届。 嗯， 我觉得当时您第一届的时候是想怎么搞的？怎么当时就想起来我要搞一个诗会呢？ 因为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想搞的时候呢，就是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毕竟作为北京文化、宣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么文化传承什么，在当时来说，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他面临的课题。那么我们传承什么呢？什么才能成为我们宣南文化、北京文化的这样一个品牌？啊，于是经过思考以后呢，我想这件事儿呢，我得先跟领导汇报。于是我就起草了一个报告，啊，我就想呢，就是说这样一个伟大的盛世，一个盛会，我们能不能传承？当然要看领导的态度，也要靠我们的决心。啊，好在我这个报告打上以后呢，当时我们的文化委的主任。和文化文物局的局长、党组书记是许立仁同志，啊，许立仁同志呢也是我的老师，啊，许立仁同志当时就拍板，这个事情可以搞，一定要搞好，啊，同时呢跟我说你去找一下北京作协，当时北京作协的秘书长是李青，啊，我拿着报告找到李青以后呢，李青看了以后非常赞赏。他说这个事情可以搞，而且可以年年搞，成为我们北京诗人的一个展示的平台。 嗯，说到诗人展示的平台啊，其实回溯1924年那次丁香诗会，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可以和大家分享。那泰戈尔也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啊，天色渐晚。春天的这个黄昏，大家就说咱回去吧啊！但是泰戈尔先生意犹未尽。那天晚上，徐志摩陪泰戈尔在这个法源寺度过的啊。当时泰戈尔还写下了一首诗，嗯，小强精心的把这首诗包装了一下啊，我们来听一听。当时北京的春天，这是90多年北京的春天给这位诗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他写下了什么样的诗作？ 你把我的心纠缠在100条爱的绞索里，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我的心不过是个微弱的声息，为什么用这么多的绳索来把它捆起？每时每刻和每个回合，你都用你的诡计把我的心窃取，而你却什么也不前及。窃心者啊，你啊，残酷的造化天地，我到处流浪，把你的心儿寻觅。那么多的花朵，那样的光芒、芳香和歌曲，可是，爱又在哪里？你躲在你那美的馥郁里纵声大笑，而我则独自哀哀哭泣。 其实这是泰戈尔的佳作哈，但是好像据说是徐志摩给翻译的，不知道李老师是不是有过这方面的考据？ 徐志摩的翻译其实非常厉害， 嗯， 比如说"翡冷翠"，是吧？佛罗伦萨， 对，就 是，他翻译的非常的信达雅啊。作为一个文人来说，还是比较厉害的啊。其实我觉得诗歌有自己的魅力。你看刚才，这是我们主持人殷超给大家读了一段泰戈尔的诗啊。泰戈尔一定是看到，法源寺里古香古色的建筑，看到那盛开的丁香，然后做了这样一首诗。我觉得泰戈尔的诗，大家可能看《新月集》《流萤集》啊，那种诗虽然是碎片化的，但是非常的浪漫和动情。我觉得4月10号啊，我们这个花开为你，这个邀请大家赴一次丁香诗会，咱们也在丁香花下啊， 吟诵几首。其实今天李老师来也准备了诗歌，我们在下半时段要让李老师给大家朗诵一下啊。 对对对， 那我们的这个法源寺丁香诗会啊，丁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为什么在这个寺院里丁香盛开的这么的夺目，这么的耀眼啊，以至于在这儿举办了诗会都以丁香冠名。咱们说说法源寺丁香的历史，李老师。 法源寺丁香的历史，应该从这个历史上来说，这个过去呢，在清代的时候呢，北京城啊有三大花市，一个是崇孝寺的牡丹，啊，恭王府的芍药和 海棠， 法源寺啊海棠，还有法源寺的丁香。 嗯， 那么这个这几个很有名的花，是作为当时人们踏春赏清的啊，踏青赏春的这么一个活动来进行。那么当时在法源寺呢，每到四月间呢，丁香花开的是特别的灿烂，而且隔着很远就能闻到这里的香气。那么当然有很多的文人就来到这里互相的交流展息。实际上我们这个也不下于这个兰亭集序那样的活动。 嗯 啊，那么历史把这个花留在了民间，留在了诗人里边，所以让这个花有了魂啊。由于诗的出现，有了花的魂魄，所以就流传下来。我们想这样一个很有北京味道的这样一个活动，这样一个品牌，我们应该把它做好。 我们上周去那个法源寺的时候，李老师带我们走了一遍，我觉得真是，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哈，但是已经能感觉到那个丁香树啊，非常非常的多。 嗯， 李老师有没有考据过这有多少棵丁香啊？ 到底有多少棵呢？我还真没有数过这个，但是呢，这中间呢，曾经啊有外国品种的引来品种，还有我们自己补种的一些，那么包括十几年前也有补种的。因为这个丁香呢，这个现在呢，它的那个生命期是很长的，而且它多少年也长不了很粗很壮。 嗯， 不像我们一些树木一样没多少年夸很粗了，它呢虽然经过上百年几十年还是不是很粗壮。 嗯， 但是它根很深，然后上边呢就像伸出来的一只手一样，分出了很多的叉啊，而且都是四瓣的。那么现在呢出现了五瓣六瓣的 哦，现在五瓣六瓣很寻常吗？ 不是很寻常，但是呢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啊，这个寺院里边已经有了五瓣和六瓣的这样的丁香花了。 四月十号我要去找一找。其实丁香啊和海棠，还有你刚刚说芍药啊， 嗯， 包括一些牡丹啊，就春花里丁香是比较特殊的，它颜色非常的淡雅，花瓣很小，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含蓄的，它一点也不招摇，甚至还有一点惆怅在里头。你看戴望舒写的雨巷是吧，他 是那种感觉的，所以他和诗非常的契合啊，那种淡淡的哀伤，那种诗情画意在里头。其实小强还准备了这个一个音频啊，就是说这个法源寺的丁香品种还有那儿和北京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一下。 法源寺观丁香是北京家喻户晓的事，每逢四月中至五月初，游人络绎不绝。丁香在一般的庭院与公园也都有栽植，但这里的丁香以多取胜。儿时几人来此游玩，当时兴致很高，忽有一人提议说，咱们大家数数这里到底有多少丁香。于是大家一哄而散，分别到各处数，围绕殿堂又去跨院，最后集中数字均在170-180棵，有的地方记载为几百棵，似乎不确。此庙丁香不单多，而且品种罕见，有紫丁香和白丁香，一般丁香多为灌木，即从根部分叶，没有高大粗壮树干，而这里的多为乔木，树干粗壮，树顶繁密， 据称这品种为南洋马鲁古所生，其花为四瓣，盛开时花的边缘颜色更深，有颜色欲滴之势。白丁香则花边缘略泛象牙黄，更显花的奇异。寺内丁香最繁处为大雄宝殿与悯中台之间，次为悯中台至敬业堂之间，还有这两个殿宇之东西两侧也很繁密。花开最盛时，花把叶子给淹没了，花比叶多，真有喧宾夺主之势。站在天王殿后细看，一坠一坠似紫色水晶，似无瑕玉片，微风拂过，像凌波仙子起步，闪烁而晶莹，阵阵浓香袭人肺腑，脚下散落的花瓣被游人脚步冲散，又从旁边形成一片，游人寂寞在绚烂的花海中，真是圣地花开 香雪海。 圣地花开香雪海啊，那个景象非常的美，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切的感觉得到。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说到了94年的春天，在北京法源寺啊，有一张合影大家非常喜欢，里面的主人公是林徽因、徐志摩还有泰戈尔。那有人说这是岁寒三友，那我们问的是这里的梅是谁啊，看看大家的答案。冰心 DBX 解释的非常的详细，说林徽因人面桃花似梅，徐志摩似竹，泰戈尔仙风道骨似松啊。很多朋友答的都是 A 林徽因，那到底林徽因是不是梅呢？我们现在请林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 那么林徽因当然是梅， 嗯， 这是对的， 嗯，是正确的哈， 是正确的， 嗯。那李老师也可以聊一聊啊，就是这么多年丁香诗会走过来啊，您也自己愿意写诗，您在丁香丛中读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呀、啊？ 嗯，这么说吧，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很会写诗的人，但是我们当漫步在丁香树下、丁香花下的时候，那种感觉是让你很难忘的啊。当我们从寺里边很幽静的这样一种氛围沿着它的小路向后边走去的时候，或者是向花丛中走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仿佛就是一首诗，就是一段诗的情。 嗯， 哇，李二说得好， 就是一株丁香在春天里绽放。 真的是不敢。 哦， 丁香诗会有好多的那个名家哈都参与过。 嗯， 我觉得咱们下半段可以让李老师跟你说说好多好多有趣的故事。 对，还有李老师自己写的诗啊。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和您聊法源寺丁香诗会的前世今生。 见佛在说是非因果，本愿无对错，是菩提说无证无欲无妄即无我，是菩提说念慈悲心诚然生死无我，是菩提说得法真女月这些清净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陶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 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31，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已经拉开了序幕。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广播媒体支持的第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即将在法源寺举行。那您有没有自己原创的好诗，准备在这次诗会上一展风采呢？北京文艺广播的所有主持人邀请您共赴一次丁香诗会。今天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就要打开法源寺之门，带您了解法源寺丁香诗会的前世今生。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西城第二图书馆的馆长李金龙先生，欢迎李老师。 主持人好。 嗯。 项目策划人好。 对，还有 听众同志们好。 还有我们的项目策划人小强。 项目策划人了，大家好，我是小强。 这官儿越做越大了。啊，这个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有一道互动的问题留给大家啊。我们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今年的法源寺丁香诗会是在几月几号举办的呢？如果您听了上半时段的节目啊，这个题没有问题，一定能答上来。那答对的听众呢，有可能获得我们的奖品，是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提供的精美的文创产品一份，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丁香诗会啊。 就说到丁香诗会哈，我特别想跟李老师就是交流一下，就是这个丁香诗会哈，您每年都有一个主题，这个16年了，其实我特别想希望您一年一年都跟我说一下，但估计可能前边的可能已经记不太清了，您跟我们说几个比较有特色的主题吧。 比如我们去年的主题啊、 嗯、 去年的主题是这个2017年嘛， 嗯， 是吧？ 对， 一个呢就是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建党95周年啊，同时呢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幸福生活、 嗯、 啊，再往前呢，我们一般的来说都是根据形式，根据我们当时的文化工作的任务来确定主题，比如抗击非典， 哦， 啊， 那是2003年， 哎，比如我们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些传承，啊，还有我们阅读推广这样的活动， 那么当年我们的主题一般来说由我们拟定好了以后，由我们区文化委的领导来敲定啊，敲定以后呢，我们大家就根据我们的主题呢来做准备啊，准备了以后呢，我们就按照主题来征集稿件。我们一般的呢在北京晚报啊，过去都是在北京晚报上发这个征稿的通知，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图书馆报啊，还有我们的很多的网站也都在发这个征稿的通知。 那今年就在我们广播来发布就可以了。 那要想参加这诗会，这诗必须是自个儿原创的吗？ 应该是 哦， 全是原创的诗， 应该是原创。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这个起码来说吧，就是说首先呢按照我们的主题，你比如2018年的主题是改革开放40年， 嗯， 这个纪念，那当然我们电台也要纪念 庆祝啊， 也要庆祝这个、嗯、同时呢就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西城区呢还有一个政治热词叫红墙意识， 嗯， 今年呢我们也是把它纳入到我们这个主题当中，同时呢也是宣传贯彻落实19大的精神， 嗯， 今年是这样的主题。 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宣传非遗什么的，好像今啊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丁香诗会也已经是非遗项目了，是不是？ 丁香诗会呢，我们曾经申报过这个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啊，申报过、哦。那么去年呢，就是由佛学院啊里边有一个同志，把这个法源寺丁香诗会的赏花市民赏花活动申报为了我们西城区的非遗项目。那么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早就应该是非遗项目了。 嗯 嗯，因为刚才像上半段您说过，北京当时有三大的这个花市，最大的花盛世，那只剩下丁香诗会了，人家就到这个法源寺去赏丁香了，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所选择的休闲的方式是很多的，啊，很多的地方都有鲜花， 嗯， 都有美景， 对。 但是法源寺不同， 嗯， 底蕴深厚。无人可比， 嗯，因为有一份文化底蕴在啊，因为有悠久的历史传承， 而且还有一大批在我们西城区我们文化委从事文化工作的这样的人， 嗯， 这样的热心的领导， 嗯，可以说志同道合，给大家找了这么一个雅致的地方啊，我们可以说是风雅一下。其实今天啊，李老师来也不是空着手来的啊，您的诗作一直就在手里捧着，要不来一段吧。我们知道您年轻的时候也是文艺青年啊，啊，现在这个诗炉火纯青啊。 没有没有 啊， 来 读一段。嗯，我把音乐给您推上去，给您个手势您就开始好吧。 好的。红墙颂，解释一下这红墙颂啊，就是我们红墙意识。北海的碧水，陶然的坡，大都的气派，亭台楼阁。蓝天下，红墙镶嵌着碧瓦，传唱着百姓心中的颂歌。皇家的风范，百姓的传说，春风化雨，暖人心窝。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红墙镌刻着新的思想，新的开拓。首善的标准，两学一作，忠诚谱写出豪迈的颂歌。责任结出丰硕的成果，担当培育出新时代的楷模。 可以了，我觉得好像李老师还意犹未尽。 就意犹未尽。 没有，因为我们今年啊，实际上在我们区里边红墙意识这个活动由宣传部搞得非常的深入民心，大家呢都以 忠于党，忠于祖国，责任担当，守善意识，守善的标准，为自己的本职责任和工作内容啊，这样的话呢，红墙意识近万家，就成了我们文化人责无旁贷的工作的责任了。 嗯， 另外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作为这个地方社会来讲，不仅仅说是文化人参与，就现在好像好，你第几届之后好像就也就是社区来参与了。嗯，你就说这个啊， 我们实际上是在第三四届的时候就已经把社区纳入了我们的视野，就是社区诗人们、社区百姓们、社区的艺术工作者们普遍的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当然我们这样做实际上呢不仅仅是为了接地气，而是为了把我们这个高雅的艺术作为提升我们社区百姓素质的这样一个平台啊。我们在这里呢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认识了很多的艺术家。 嗯，其实也许我们不会写诗，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有一颗诗音啊，诗心。我记得和您聊天的时候您就说到了啊，在您的社区里有一个叫王秀文的阿姨，是吧？当时 王大妈， 王大妈，王大妈这写诗也很厉害哈。当时好像去咱丁香书会的时候都80多岁了，但也赋诗一首，讲讲王大妈的故事。 这个王大妈呢，这个是一个传奇老太太。因为我到了图书馆当馆长以后，这个王大妈呢，每次来图书馆都推着个小车，借很多的书。我对这个老太太印象，第一是她特别爱看书，当然没聊过天，后来接触以后才发现，这个王大妈真不是一般人。他是南开大学刘烨秋先生的弟子， 嗯， 非常的通古文，而且很多的经书经典他都通。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承的特长，叫界画。 嗯、哦，界画。 哎，界画 也是一种绘画的一种。 哎，绘画的一种艺术。嗯、他在荣宝斋搞过界画展览。 哦。 那么当时这个界画展览搞的时候，是我们大家伙一块帮着王大妈挂画啊，挂横幅啊，哎，大家伙一块捧场这样做的。因为我想了，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不在社区，不接受百姓的这样的一些文化活动，我们怎么能成长，怎么能吸取营养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啊、很多听众一听那王大妈又是借画，然后又是什么名家的这个弟子，觉得好像王大妈就通古文。其实王大妈在写诗的这个里边，我觉得好像还是特别接地气。 来， 我给大家 小强给大家念一下王大妈写的赞歌。 对对对，我觉得赞歌这个诗特别有意思。 就是参加丁香诗会，王大妈80多岁，看到啊香雪海，满这个寺院的这个丁香，然后赋诗一首。 是 王大妈这么写的，说花小香浓色更鲜，紫罗兰色称英雄。谁敢与我丁香比，丁香花大香更浓。 非常好， 嗯， 有画面感并且很接地气。所以说如果您要能写这样的诗，来咱们来参加丁香诗会都可以。 可以不啊，李老师？ 应该可以，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呢、啊、是有一定的时长，有一定的限制。 嗯， 但是呢如果您投了稿，如果我们在丁香诗会上没有得到展示， 嗯， 我们会出丁香诗集。 哦， 我们到现在已经出了2本丁香诗集，第三本呢也快出了。本来呢想在丁香诗会之前出， 嗯， 但是呢很多的事情忙得顾不过来，所以这次呢、 嗯、 第三本没出来。 对， 我想呢尽快的啊把第三本能够呈现给读者，呈现给听众。 嗯， 其实我在网上搜索咱们这资料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普通的听众，他参加完丁香诗会之后意犹未尽啊、 嗯、 然后还很多人写诗写词，然后自己通过自己的博客呀、自己的微博呀发到网上。 嗯， 特别好。然后我特意给这个米夏老师然后找了一段，咱们也可以，是不是可以听听？ 明夏老师刚才说小强哥这是不是可以不读了，因为我觉得我没怕展现不出来人家那诗情画意啊，大家对付听一下啊。 绛都春，中华新韵，法源寺与丁香诗会，作者宜居斋。层层点点，碧坠瓦紫烟，幽声轻满。掷下挂幡，中诵经声卷佛院。填词鹤韵相诗见，意境愿方流文苑。百年诗会，文人墨客赏花摹砚。怀看汉清赵史，剩多少卷语佳篇留念。已是旧思，银雨花间新银苑，绣花花醉金簪乱。寄春处和风意暖，旧花园弄和音，色琴也倦。 相比于王大妈那一首啊，这首《绛都春》就显得要雅致规整很多了啊。其实我们可能投稿的这个观众啊，这个层次不一样啊，这个作诗的水平也不一样，但是 都没有关系，只要有这份爱诗的心都可以，我觉得。 嗯，其实这么多期丁香诗会举办下来啊，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有一回一个社区，我推荐了一个，说我们社区有一个非常好的朗诵家想参加咱们丁香诗会。李老师当时还说，嗯，社区的能好到哪儿去啊？结果人真来了一大家，讲讲这段。嗯， 这个那年呢，我们也是在社区征稿，然后由社区来推荐诗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广安门社区就是南县阁啊，推荐了一个叫方明老师。 嗯， 因为当时居委会啊把方明老师推荐的时候呢，说方明老师著名的播音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方明老师是朗诵艺术家，播音艺术家，所以来了以后呢，我是第一次见到方明老师啊，所以方明老师呢一点都没有架子，他说我是代表社区来的。 嗯 啊，他说这是我们的社区主任。 嗯 啊， 我是社区的参赛选手。 我是代表社区来参加咱们丁香诗会。 嗯， 来朗诵啊我的作品，我们大家都很感动啊。当时在场的殷之光老师啊，还有几个艺术家，包括曹灿老师啊，都看到了方明老师啊，当时来讲就是大家都很欢迎啊，这是意想不到的，由社区推荐的艺术大家。 嗯， 其实好像每一年咱们都有很多的名家哈，我看到那个去年著名作家赵大年先生哈，好像是这个参加完之后，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在北京晚报上发表，其中有那么几句我觉得也写特别好，他说此时此地举办诗会，展示新作，也有朗诵家的配乐吟额，新诗律诗，书画楹联，以文会友，得其所在。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老作家来讲，他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我觉得是不是跟您这个请他这么基本每届都有来，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渊源？ 赵老师呢，赵大年老师呢，不仅关注丁香诗会，而且从第一届就参与和主持我们丁香诗会，我们有很多的想法都是跟赵老师协商的商量的，因为赵老师当初是我们梅河区之前宣武作家协会的主席啊，当时我们宣武区有一个作家协会，我们在文化馆办公啊，当时赵老师呢也经常到我们协会里来，当我们提出要办丁香诗会的时候呢，赵老师是举双手赞成，而且从第一届一直参加到了第16届啊。 今年第十七届还会来吗？ 会来。赵老师呢，目前呢身体状况还可以，不久前呢稍微有一点小恙，但是现在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去看老师的时候，老师说我一定去，我一定要来。 就每年好，还有很多朗诵名家，你跟我们说的都有谁呀？ 徐玄和，李阳，这个杜宁林、朱林，这个红云，这个挺多挺多的， 陈铎，曹灿， 曹灿，曹灿老师，殷之光老师，然后还有田华老师，还有刘继红老师，还有很多很多到我们这儿参加过活动的老师们，对我们十几届的丁香诗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支持。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对朗诵特别感兴趣的，这一定是跟这些朗诵名家特别好的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 对，你看苏卫东听了我们的节目啊，赋诗一首。 哇， 李老师您给听听，这首诗上咱丁香诗会成不成啊？我读的不好，给人减分啊，但您这把这分聊上去。苏卫东这么写道，他说，我要抓一把月光给丁香花照亮，我要带一团火燃透这千年古木，我要送一缕春风青春了这古刹风骨，我要来一首诗咏为时代歌颂。怎么样李老师，这个是 挺好的，挺好的， 挺好的，是吧？ 挺好，挺好。 苏卫东四月十号一定要去啊。其实我看大家都在答题，我不知道大家真的有没有这个心气儿，说四月十号我要去丁香诗会，我要去法源寺，我要听听诗，我要念念诗啊。最后上不上台，给不给咱展诗的机会另说，但是我要赴一次雅集，是吧？追赶一次丁香的诗会，春天的诗会，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其实下半时段考大家那道题没有任何悬念，就是四月十号啊，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的生日季。春风得意花开为你，意是文艺的意啊，我们都希望大家有一颗文艺的心。最后让李老师用简单的话推荐一下我们丁香诗会。 丁香诗会呢我不推荐了，我在此呢要特别的感谢贺景芝老师，三次参加光临我们的丁香诗会，身体呢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在这个秘书的搀扶下几次进到寺院里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贺老师是跑着进来的，小跑着进来的，而且在我们这个诗会上说诗是人民的给我印象很深。丁香诗会期待大家，谢谢主持人。 对，其实如果每年春天我们能在那里相聚一次的话啊，你看李老师他感受很深，18年前和现在的您不一样，可是每年赴这个约的心意都是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四月十号走进法源寺丁香诗会，也特别感谢李老师今天来光临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奖品我们要送给怡然，上下时段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也感谢小强，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你看满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你听啊，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这世间多少烦恼，从此不必再牵挂。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啊。当花儿枯萎的时候，